看着天空真像泡沫化，我想找走路，并不想回家。没办法，就在大马路边喝杯咖啡吧。想起你那一年站在雨中说怕，亲爱的，那些记忆现在都跑到哪？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你害怕大雨吗？是不是还留短头发？无聊的午后特别爱讲爱情的童话。你害怕大雨吗？我还记得在分手那天风很大，但再想不起那时候的话。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惊喜，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一起来分享几个让地球减压的小技能。8点首播，15点重播，欢迎您收听参与。一提到熄灯一小时或是世界地球日，跟环保有关的活动便会一股脑的涌现出来。本期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环保达人茉莉的日常生活习惯。习惯之一，每周一次跑步上班。素食者茉莉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之一，对于她来说，环保这件事情已经贯穿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最近茉莉开始每周一次跑步上班，从家里跑步到公司要1.5小时，一方面要提高自己体能锻炼身体，另一方面用跑步代替交通工具为地球来减压。习惯之二，携带环保袋。茉莉出门买菜时会带上自己的环保袋，如果忘记携带了，买少量的菜的情况下会拎着回去。买新鲜的豆腐豆浆时就带上盒子和杯子。习惯之三，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茉莉和公司里的同事为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会准备好2个以上的饭盒轮流使用，避免产生较多的一次性餐具，在公司也使用自己的杯子喝水。习惯之四，节约用水。茉莉会把每天的洗脸水、洗菜水拿来冲厕所，一些洗衣水拿来拖地、擦窗、冲厕所，避免水资源的浪费。习惯之五，随手携带小毛巾。再过不久呢，我市将迎来热辣辣的夏天，每走几步便汗流浃背。 茉莉透露说，她习惯随手携带一条小毛巾或小手帕，平时擦汗或者上洗手间洗完手使用。习惯之六，多用公共交通工具。虽然已经工作多年了，但茉莉依旧坚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减少一辆车的排放。习惯之七，将纸张最大化利用。在茉莉的办公室里，纸张是每天消耗最多的物品。为了避免过度浪费纸张，茉莉会尽可能地选择双面打印。若只能用一面打印，使用过后会拿来作为草稿纸使用。习惯之八，干湿垃圾分开装。在茉莉的家中配有两个小的垃圾桶，一个专门用于装厨余垃圾，一个则用于处理干垃圾，比如塑料管、废纸、包装品等物品。茉莉说，家中场地有限，无法细致到每一类细分，根据大类干湿分开，这样投放到垃圾站也方便清洁工的处理。听完茉莉的日常生活习惯，相信您一定深受启发。让我们从努力做起，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三河市环保局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的话题是你主动认识的那些人，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这个二群当中原留言说，一般我都是主动认识的，都是男的。YJH 留言说，那是不是因为妹子都主动认识你，不用你主动。 我们那些刻薄的批评，他们不了解很多事情，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确定，抱有纯净的勇气，坦然的心，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如果风沙扬起一落泪滴，抓紧憧憬和回忆，继续旅行。世界永远有蓝天，有曾约定你自长的玫瑰，就算有一天又争辩了，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在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 去旅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草原里你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起。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一切被爱恋，你风有你眼泪也能变成晴天。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总会被理解被爱恋，你风雨里流泪也能变成晴天，流泪也能变成 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触摸你耳朵，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冲散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Tell me 指头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举动，你的下颤抖痛，在周围你的心田，在冬季我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我不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借口。 不复杂，你问未来怎样？

OK， 这一次是这样的。最近呢，我身边有好几个男士哈，都在感叹说，哎呀，怎么到处都是 tough girl 啊，怎么都是女汉子呀， with zero tenderness， 一点都不温柔。那今天这一次就是这样，今天这一次我想了一中午，这专门给电波那头的男士们啊，你们要听好了，这一次是想给你们的。电波那头的男士，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女性朋友都是 tough girl， 都是女汉子，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这些 girls don't like you at all， 一点都不喜欢你，根本都不喜欢你，不会展示温柔的一面给你看。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在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多如原味，紧张一遍闭上眼情绪太远，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觉过程飞越遥远昼夜明显，一两天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情人的瞬间，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连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在心上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看遍，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过程飞越遥远昼夜明显，一两天还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情人的瞬间，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杯闭上眼情绪淡淡，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过程飞越远隔手越明显，不用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情人的瞬间，

来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我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简直太感人了。这个是法国的新任总统马克龙嘛，他今年应该是30多岁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他娶了自己的老师哈，比自己大26岁的一位女士。那最新的这个总统就任礼上面呢，前任总统奥朗德呢就把这个法国核武器的核密码转手交给了马克龙，转接了。那在这个自己当总统的这个典礼上呢，马克龙就特别深情地说，没有我的妻子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突然想到就2007年的时候啊，马克龙跟他妻子在结婚的时候就在这个婚礼上说我跟我的妻子虽然不是常见的那种关系，我们这一对夫妻好像在常人眼里是不正常的夫妻，因为他妻子比他大26岁呢，但是他说我们这样的夫妻的确是存在的。所以你看，这真的是比他大26岁呢，这真的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吧？这就是爱的力量啊，对不对？太神奇了，爱的力量。我刚刚用手机自拍照了一下镜子啊，我生气的认为，如果我要成为别人眼里的西施，我得需要核武器级别的爱的力量。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你所有的卡法那多么贴心，我拨动的让你开心和开心，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爱有你的过去有的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每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都在一起。

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直到我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哭，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我。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至少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哭，让我痛了七天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情的可有之物，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流泪。 三个交警温馨提示您，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市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呢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进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和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上心上一片黄，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流浪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边有个他。 想偷偷望呀望一望，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一生光又和他，怎奈他一生光又和他，怎奈他一生光又和他。 你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你是最爱小情人，一想你心我疼，一远心就挂念，你是我最爱小情人，我想到转世间，我留恋在从前，有一天我想你会遇到一个深爱你的人，我开始烦恼他是否让你伤心，我心里知道你将离开留不在身边，而我的不舍只能化成祝福的语言，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你是小情人，一想你心我甜，一远心就挂念，你是我最爱小情人，我想到转世间，我留恋在从前，有一天我想你会遇到一个深爱你的人，我开始烦恼他是否让你伤心，我心里知道你将离开留不在身边，而我的不舍只能化成祝福的语言。 荒唐，我原谅，我埋葬，我逞强。时间的光带我凝望那些伤，加以忘当收藏。停住时光，看青春花多美，有喜有悲，风景没有后悔。爱过谁恨了谁，放下就别受罪。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往后时光留青春花余味。花香几回精彩这些年岁，就算有不完美，都是爱的纯粹。我的明天有爱相陪。 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旅游局，分享一处采摘游玩的好去处。9点首播，16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初夏时节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作为夏季的主要水果之一，杏子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因为它色艳味美，营养价值高，更因为它含有良好的医疗效果，生津止渴，润肺化痰，在中草药中居重要地位。现在正是采摘的旺季，赏杏、摘杏、吃杏，寻一份悠闲惬意、自在欢脱的时光。说到采摘啊，市旅游局为您推荐了一处休闲采摘的好去处——燕郊镇大石各庄村。大石各庄是远近闻名的果树庄业村，该村种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提起燕郊镇大石各庄村，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远近闻名的百年梨园。梨园内现有梨树种植面积1000余亩，经过多年的发展，大石各庄村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丰富果树种植品种。现在梨园内不仅可以采摘果品，还推出了民俗演出、果树认养等活动，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为周边地区提供了一个旅游休闲、踏春采摘的好去处。另外，凡是在梨园内认养果树的游客，持认养证在园内采摘还可享受8折优惠。感兴趣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15931601398。 1390-1398进行咨询。三河市旅游局祝您周末旅游愉快，玩得开心。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老听众梦入装蝶说，我们老家22岁的都已经结婚了，40岁还不结婚的就被看作是有病了。我这有单口朝阳的电话，你要吗？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官方微信搜索品味1033。 再久我自己扮，回忆再多我自己藏，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脚步再沉我移得开，心情再对我看得淡，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你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谎言太美我听了酸，真实太丑我不解开，冷冻热情就难对自己交代，甜蜜给你不用归还，结果太酸我看着办，爱情谁能平淡的一人一半，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你也不能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你也不能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人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轻，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 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冷血着要看一遍，偶尔哭红双眼，你一定会了解，眼泪是我心中另一种温暖。我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我很想飞，多远都不会累，再明白爱的越深心就会越痛。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载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你温暖的笑脸还一如从前，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冷血着勇敢一点，偶尔哭红双眼。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米子叔留言说，我想跟我妈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做妈妈的依靠和闺蜜，永远爱妈妈。妈妈说，我不需要闺蜜，你做我的钱包就行。 我的心藏在蕊中，风暴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你也要白昼，你也要白昼，人生未完有几何，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的心态，春去春回了爱，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虽有回忆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打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心海。 老朋友说，这个妈妈您辛苦了，请您不要再为我们晚辈操心了，吃好喝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我们最想让您做的。所以说，您养我长大，我养你到老。妈说，我有养老金，不用您费心。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请你看看我，花儿对春风说什么，请你问问我，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让我靠在你的肩窝，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让我睡在你的光火，妈妈你被美丽化。 成河。说什么？请你看看我。花儿对春风说什么？请你问问我。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让我看在你的沉默。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让我睡在你的宽阔。 所有快乐 悲伤的缘分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仅仅一句的一扇门啊，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一群当中兔子先生留言说，我要跟自己说，小许呀，这些天辛苦你啦，又能吃苦又能省钱，不抽烟不喝酒，真好啊。那个小许找到老婆了吗？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不是没有不喜，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做个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样不得了，爱情不会在我口里没有交集，可以不在你那个沉默不语，接下来爱会留给我，我比谁都清楚， to be together for 心中说什么都好，失落的时候走几段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那这里依然是雷人秀，到了我们今天 Food of the Day 每日一思的时候啦。今天呢，雷人秀这一思是这样的，你怎么样评价你自己身边的朋友？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有高级朋友、中等朋友、平均水平的朋友和低级朋友的话，你怎么评价你周围的那一波朋友？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今天中午想了一中午啊，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我身边那帮狐朋狗友的身份啊、思想啊、趣味啊、品味啊，然后我觉得 half the people I know are below average， 基本上超过一半的我的朋友啊，我的评价是在平均水平以下。反正我不关心，我不 care 他们怎么评价我，反正只要是我不喜欢的，我都不承认。你怎么评价你的朋友呢？ 有什么好商量，我就是这个模样，那种男人的忧伤超出你的想象，那种痛给最好的朋友都不会讲，他会活得很健忘，笑得很狂。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想一想，爱情不是我擅长，幸福可能是奢望。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你要有胆量，不管命运多艰难，我都闯。 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傻，日深夜半潇洒，恐怕相思从此堕落在天涯。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背起刀下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可的美丽，想得太多放不下记不起。心里的表情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没什么你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却只怕有点东西放不下记不起。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轻松多神奇。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人生简单一点可得美丽，想得太多 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20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2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